花在此一个位，景色多么的美。你最爱的腊梅，飘洒着香味。身边没有水，没有水相陪。